小听真。 亲家母，我告诉你，中国府一顿螃蟹宴才20两银，够咱们庄稼人过一年呐！我看着真心疼哦。

的是痴情梦，痴在年华；做的是天堂梦，荣国府，直到一场离散梦，给后人敲响不打自命，不打自命，不打自命的钟啊！ 小姐，这不是肚脐眼拔火关，你没病找病吗？不是， 我说你那个良心都是狗了，人家风光的时候削尖脑袋往里头钻呢，赶上人家倒霉了，都跟躲飞点似的躲着人家，咱们还念人呗？你们俩听妈的，咱们赶快去柴堆银子，就是出房子卖地也要把乔姐赎回来。 对，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 哎，这意思，听听母的，听母的。 好，咱们分头行动，去救乔姐。 走。啊， 端的荣国府就这么完了，我的乔姐也不知被卖到哪儿去了。 乔姐，乔姐，啊，乔姐，乔姐，乔姐，啊，我的闺女，你在哪儿呢？ Thank you.

心出艰难心不老，无人去看我要自称我的二奶奶呀，从今后我把乔姐来素养，同闺女生死

做梦朝才能而来之将帅不惑是解体你练得三成多小心贪而无厌有多下沉只破两台地楼他下灯等候了司马到此谈了谈谈谈心西城一街道大朝廷预备着司马好屯兵只过两无忧别夜尽早预备下羊羔门秀我考上你的三句提到此就该啊曾经为什么有意我的心退两难为的是何我心里所有心痛人两国我是有有埋伏有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我的来来来心当成 那是杨派民宿汪正华演唱的《空城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再请您欣赏一位谭派老生迟世功的演唱。迟世功是北京傅连城科班世子科的学生，得到过严格的训练，后来呢长期在上海搭班演出，解放以后他加入了上海京剧院。请听迟世功演唱的《捉放宿店》。 Yeah.

个人死在九泉，休怨我陈英呐。 我的